在月光下。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丰收岁月添佳话。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手捧年糕骑竹马。塞罗哩塞罗，塞罗塞罗哩塞，塞罗塞罗哩塞。丰收的欢乐白天装不下，老人和小孩才点燃了火把。咿哟，塞罗塞罗哩塞。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好一片艳阳天》，上海爱乐合唱团演唱的《沿着高山，沿着平原》。 好一片绿草地，好一片艳阳天。

斯的切耶鲁巴拉斯的摩马恩那瓦瓦特巴利亚斯拉代那根乌阿克萨米伊巴鲁巴拉吉巴布苏的巴巴巴拉阿杜哈萨萨对那拉瓦伊那努斯牛萨比哈达地对那努阿拉维杜亚眼安门带伊巴扎里维乌勒努伊雷达爱门兰独立园门的沙斯的曼达爱叫斯纳的呀沙达的白马银那是个嘎拉翻比亚根那根穷来一回马努巴拉迪巴不速的马帮阿拉晒干的烟叶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舍得是 I love you 可不了那比亚阿迪那伊拉阿哈住在老海里那白德里白西瓦拉乌里拉阿拉黑他们的西黑子白夜克拉尔白斯布萨白斯布萨白斯布萨白斯布萨白斯布萨比基亚杜萨亚杜萨谁来了白斯布萨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ت يا لوسا بنتي يا دوسا يا دوسا شايلة الفسبوسا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ت يا لوسا بس يا دوسا وبعيت يا لوسا حلوة البسبوسا وبعيت يا لوسا بسبوسا بسبوسا وبعيت يا لوسا بسبوسا بسبوسا وبعيت يا لوسا Best Pusa 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

升起，升起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红旗卷起浓雾起，天翻地覆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